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是电影《魔术师》啊，这部影片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幻术师》，是这部电影的片尾曲。这部影片呢，由爱德华·诺顿主演，曾经获得过第79届奥斯卡的提名。最近呢，这部影片据说要被改编成电视剧啊，把设定在19世纪的维也纳发生的故事变成发生在当代纽约的剧情。另外啊，还有一部经典的电影最近呢也将改编成电视剧，那就是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禁闭岛》，并且呢将由电影的导演亲自指导这部电视剧。不知道还能不能在电视剧里面听到电影当中的精彩配乐呢？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禁闭岛》当中的两首插曲，《哭泣》和《明天晚上》。 If your sweetheart sends a letter of goodbye, it's no secret you feel betterFrom a bad dream, don't you sometimes think it's real? But it's only false emotions that you feel. If your heartaches seem toRemember, sunshine can be found behind a cloudy sky. So let your head down and goThank you. lovely song that's in my heart to linger on. Your lips are so tender, your heart is beating fast, and you willingly surrender. Tell me, darling, will it last tomorrow night? Will you be with me when the moon 布莱德·库珀主演的第一部影片叫做《永无止境》。这部动作电影呢，讲述了一个作家在不经意之间得到试验药物，瞬间激发了脑细胞的故事。而这部电影啊，也要改编成电视剧，从电影结束后的剧情来讲起。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电影版《永无止境》的一段插曲。 case I don't see you.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 那段音乐开始的时候有一句对白啊，很多的听众我相信都能够分辨出，那是《楚门的世界》当中一句非常知名的台词。没错，这部电影呢也要被改编成电视剧了。还有就是威尔史密斯主演的这个《全民情敌》改编的剧集也正在制作当中。浪漫爱情喜剧呀，最近这几年这个市场是在走颓势的，制作方希望借由这部经典电影改编而成的这个电视剧可以扭转形势。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全民情敌》当中的插曲，约翰传奇的《不要担心》。 I'll be standing on the side when you check it out. You say your style of life's a drag, that you must go other places. But just don't you feel too bad when you get fooled by smiling faces. Don't you worry about a thing. Don't you worry about a thing. 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夜晚有我的衣袖，我会把袖穿进 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本市天气以晴为主，风力较小，有利于气温快速下降，预计最低气温为15度上下，将成为近期气温新低。后半夜天气偏凉，早晚外出适当添衣。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左右，大部分时间感觉天气比较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降的湿度80%。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降的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回来，我是于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的是改编成电视剧的电影。华语电影改编成电视剧的例子其实有很多，当然了，电视剧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的。颇受好评的谍战电影《风声》改编成了电视剧，就让人非常的期待。电影的主题曲是由陈楚生来演唱的，不知道电视剧到时候会有怎样的精彩原声呢？ 且听风吟，为你，为你，当离别时歌如狂流转四季。问你，问你，南去何故北望，总是浮云游子的夜，落日故人的心最难忘。且听风吟，等你，等你，暖一壶酒归故乡，无言天地，是你，是你，回首。 苍茫，仿佛青山埋的功名，流水挥的指引都不辞时光。看见风在你的眼里自由的穿行，这自由值得追寻。听见风在我心里像一声叹息，说那些你的故事。山林里风歌唱，一重重如海浪时，的目光，且听风吟，等你等你，暖一壶酒归故乡，无言天地，是你是你，回首暮色苍。青山埋的功名，流水挥的指引都不辞时光。看见风在你的眼里自由的穿行，这自由值得追寻。听见风在我心里像一声叹息，说那些风在我心里像一声叹息，说那些你的故事。山林里风歌唱，一重重如海浪，风声还依旧回 下面这首曲子是李小龙的电影《与龙共舞》当中著名的插曲，也被周星驰选用在了电影《美人鱼》当中。《美人鱼》改编的电视剧是周星驰第一次做监制的电视剧，还未开播呀，就被爱奇艺以非常高的价格买下了版权。不过呀，要说到电影改编成的电视剧，华语电影当中最成功的改编应该算是《杜拉拉升职记》了啊。最成功的之一吧，哈，这两个版本呢都收获了庞大的粉丝群。电影版的原声带非常的契合时尚的剧情。那接下来跟您分享的是《杜拉拉升职记》电影版当中的插曲《美妙夜晚》。 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 起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 是电影《匆匆那年》当中的插曲。那这部电影和改编的电视剧几乎是同时上映的，但是口碑却两极分化。电影版的《匆匆那年》被批的是非常的激烈，但是电视剧版呢却被交口称赞。不过电影版《匆匆那年》选择的插曲都是非常的经典的。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是电影版的《何以笙箫默》当中的片尾曲《不将就》，由李荣浩创作并演唱。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我近些年来最喜欢的电影的这个片尾曲和主题曲之一了啊！当然是华语影片当中的，而且呢，《何以笙箫默》的电影和电视剧在那个时候都是非常的火爆的。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 总有人比你更合适。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值，可没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 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电影《七月与安生》的主题曲。那这部电影呢，获奖后改编而成的电视剧也于近日上映。伴随着这首窦靖童的《这是我们所为》，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It's not